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静乔，欢迎收听诵读小站。今天要为大家推荐一首诗歌，是意大利诗人萨瓦多尔·夸西莫多的作品《现在天已破晓》。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位诗人，夸西莫多一生有许多的作品，尤其以诗歌著名，主要有作品诗集《水与土》《消逝的笛音》和《日复一日》等。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由我国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先生为我们诵读的《现在天已破晓》。 夜已过去，月亮静静融进水波里，落进河水里。九月就在这朴素的土地上，翠绿的草原像春天南方的山谷。我已离开伙伴，把心深深藏在旧墙内，独自静静地想念你。你现在比月亮还遥远哦。现在天已破晓，马蹄正在踢着石头。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来自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红月老师。全老师中午好。 哎，中午好。 嗯，全老师，在我们环球旅行家节目开始之前，也要听听您介绍一下全球的天气情况。 这个时段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我们国内的天气情况。那么未来3天呢，我国中东部地区啊，主要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那么降雨啊，主要出现在湖北、江西、湖南、贵州和广西等地。其中这个贵州的中部啊，有中到大雨。那么前往黄果树这个景区啊，需要注意防范了。从气温情况看呢，今明两天这个冷空气向南扩散啊，在淮河以北地区啊，降温多达4到8度。那么这股冷空气过后呢，在3月底和4月初又将啊迅速开启一轮啊这种升温的过程。北方的气温呢再度啊升至偏暖的水平，像河南的郑州啊，4月2号预报最高气温为32度。山东啊，这济南就有29度，这就呈现出一种夏日般的热情了。那么未来这4、5天呢，这个气温还会呈现一种啊明显的一种波动起伏。像清明节前还有一股冷空气啊自北向南影响全国，气温呢又会转而为那这种偏低的水平。这个清明假期啊估计不会太暖和，所以近期外出旅游还需多关注气温的变化，及时啊调整衣物。 好的，谢谢全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天气方面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程， 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北京时间中午的1:06，环球旅行家到了周四的达人订阅号，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天气看起来是在趋热的过程当中，但是刚才听天气虽然这么一介绍，大家明白了，清明前后可能还有冷空气要来，波动比较大，但是再大的波动，我觉得还是向着春天再出发。 是， 那春日当中，可能我们这一段时间说到的关于花花草草的这样的景色特别多了， 是， 今天也不例外。今天在达人订阅号里，我们为大家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我觉得可能我们通常认识他的时候，都是一个从人文的旅行的主题出发， 而且这位达人他出发的时候好像不顾天气的状况，他只奔着自己想要去看的， 对， 人文的景色， 对对，就是下刀子也去，是吧？我们曾经了解他的时候，从博物馆出发走过很多很多地方，今天呢，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种不同的眼光，要跟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个春天。我们马上来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谭怀宇，欢迎怀宇。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希望我们刚才的开场白没有让您觉得特别的尴尬。 没事儿，这个其实天上要下刀子，我顶你这一案板去。 所以就是 您这是草船借箭呐， 是证明他的决心。 对， 就是他通常都会做很充分的功课，然后呢，一定会把自己所有列出来的清单都一样一样去完成。 是，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他照样出镜，但是他也不放过每一个好天气啊，是吧？ 争取， 怀孕 算不算？ 好像这几天还是在博物馆当中比较多一些啊。 对，这几天是就包括昨天 挺好，其实避开了天气不利的影响， 室外的空气， 对吧？ 是。然后呢，实际上这是一个就是思维方式，就是如果要错峰嘛，还是要错峰，然后去博物馆还是得安静一点，人多的时候就别去了，人多的时候老老实在家里或者是安安静静看场电影，然后就好了。 那您说的是错峰啊，我就说一到春天我们这个节目啊错不了峰，一到春天我们这个节目就得跟很多很多风， 对， 没办法， 因为太短了春天。 对， 真是北京现在春天就是 转瞬即逝， 对，瞬间了，就 是我们跟着春风走了很多地方了，我们也发现很多地方人很多。上周我记得我们的嘉宾张波来的时候呢，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关于皖南，关于咱们看到油菜花包括这个徽派建筑的地方，他也给提供了一些就是小众的目的地。那今天呢，我就想借这机会也跟怀宇来聊一聊，可能小众这个词儿说起来比较的窄一些这个概念，但是我要提到说有一些地方可能也能看到我们所说的春天的花花草草，所说的这样的一种春日的景色的话，不一定说非得奔着这个大家都去的某一个目的地去，是吧？ 对，然后实际上这个是有，我这么理解啊，刚才您说这事儿，就比如说油菜花吧，油菜花它是一个好几个月都能看这事儿， 是， 然后我最晚的一次好都6月份了， 对，但是得勤快点，是吧？得跑，跟着季节跑， 跟着季节跑。然后呢，就咱们北京现在，咱们去那个玉渊潭能看樱花了。 对。 然后原来在日本看樱花的时候，北海道和那个冲绳的樱花差好几个月。 是。 对，所以就是这个看花这事儿是春天的一个要做的事儿。然后呢，还我认为这事儿挺有情商的。 哦。 必须的，因为距离美 的距和与美之间的距离是产生情那个情商的一个决策因素。 哎呦， 对对对，所以呢， 这个话说的高深了。 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以前人说你怎么这个，这个喜欢这些东西啊，实际上这是有偏见的。就是说，比如说一男人，如果他要连美都不会了的话，你想想他能会点什么呀？所以不光是一个这个所谓的男人，就是说人还是 赋予人 对对人对美的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这还不是人皆有之，是。是只有一部分人有，所以呢，这个爱美这事儿需要想象力的。就是咱们都在这讨论一件你我眼前都没看的这种东西，然后呢，这个必须要想象力。然后我一说你想，或者您说我一想，就那个东西就出现在我们脑海中了。所以广播就需要大家有想象力，它跟电视不一样，电视你有眼睛，这个。 所以他们老是说，其实我这么说不合适哈，就是影像的东西是限制了你的想象力。或者说你是跟随着他 束缚 对束缚好跟随着他那么广播我们的声音所描述出来的东西其实是给你打开一个广阔的思维的空间 对对对对 你是主动性的 对对人是有六种感觉嘛然后呢其中有五种感觉是身体感觉第六种感觉是冥想就比如说咱们那个戴着耳机呢哈 哎你真了解我们俩每次春天在节目里都是冥想 都是冥想 可能一年四季都是 我表示同情然后冥想这事儿是挺高级的事儿原来尼安德特人他不行 又来了好吧我们今天就跟着怀宇他的一些所经历过的足迹哈你的旅行的经历来看一看我们在春日当中可能能找到的跟我们所说的春花相关的东西 好 啊春天就是一个植物萌发的这么一个季节我们知道昨天我还跟袁一说我说你看江南都复苏了是吧 对 非常非常好的 完全是一个春天的状况 那 其实北京街头也有这样的感觉 也有 对慢慢慢慢就开始了那怀宇你在这个春天的旅行当中你还记得起来有哪些比较特别的特别有意思的 因为 特别是那些目的地我们可能还不太熟悉的地方吗 不太熟悉的地方哈比如说哈就是对春天这理解哈咱们刚才说过是北京春天太短了哈有的地方那春天豁长 就是半年恨不得都是春天 或者一年它这温度就是正好是那个 就是所谓的四季如春 四季如春然后四季如春呢但是人那花呢也是有花开花谢有花开花谢有那个树到时候也秃了然后咱们就不太理解啊这么 对啊温度如果是恒定的话 然后 怎么会有这样的 这就是生命的过程当然刚才袁一说的那个四季鲜花那地方在地球上好多都是 那我们知道在你比如说啊就是你刚才说到说开花花开花谢就拿我刚刚去过的就是太平洋上的岛屿来讲它也会有花开花谢的过程 对对对对 它是有花期的 对 吧有花期的 对 因为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 对对对对 对然后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在刚开始旅行的时候我特别想去一地方巴厘岛巴厘岛首先呢它就特别靠赤道那地方了就是特别热所谓的热呢人也不是像大陆气候那么热 因为它有海洋的 海 风 对它是海洋性气候 对 然后那个真的是遍地都是花所以就是有好多咱们这儿好金贵的拿花盆装着人 他那儿随处可见 对随处可见 所以是不是在你看袁一去过的这个我们知道 夏威夷 包括我们说到太平洋很多岛屿这个岛屿上有一种花特别的流行 鸡蛋花 这个东西在太平洋上好像是它不知道怎么了就被撒在了太平洋那些岛上 对对对因为这个挺正常的因为这说起来就是物种起源了就是为什么那些东西在那儿啊达尔文来了达尔文说了为什么那些东西在那儿呢因为他的爹在那儿就是他那个花种以前都在那附近种子在那儿然后那个植物是很容易扩散的只不过呢就是在一个合适的气候带里面就行了 对对在您走过的地方有一些地方呢可能是天然的我们刚才说就像是老天爷撒了一把种子在那些岛屿上开花有些地方呢真的还是要归功于人类的伟大 是 我们会集中的会去用人工的方式让一个地方生长出美丽的花朵。 对对对。 我说到这里呢稍微激动一点说回想一件事你说小的时候知道这个叫咱们老说那个八大奇迹是吧 叫巴比伦空中 花 园， 嗯、 啊， 七大奇迹， 就是好几种说法， 对对 对, 对， 后来就去掉几个，然后里面这个巴比伦空中花园是一个。今天看来好像有点虚无缥缈，因为发现不了了， 没 有遗址了， 找不着了啊！ 但是后来的好多好多这种说法，就觉得好像巴比伦空中花园。你看现在我们一说每一个城市当中，某一个建筑，它有花卉的覆盖的话，就用这样的一个名词， 可以缔造出啊这样的感觉、 啊、来给它形容它， 对对对， 是巴比伦空中花园， 是是是。然后巴比伦空中花园呢，老有人在画嘛，就是 到底什么样的哈， 画跟个塔似的、嗯、 对对对， 螺旋的，然后它就是空中花园，咱们不想象、嗯、不能这个把这东西那个种在高处，因为无土栽培才多少年的事儿啊，是吧，所以呢就是画成那样，实际上呢说的那地方很美，很美啊， 对，那事实上离开这个历史的传说的东西， 嗯，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其实人类有培育， 对对对， 这样种植的，咱们的各个城市当中植物园， 嗯， 应该都是亮的。 对对对对，然后呢，这是一个人类文明的进程， 嗯， 因为自然赋予人类的资源本来是有限的，包括这花， 嗯、对， 但是呢，人类到一定时候，他就开始研究了，然后刚开始研究呢，并不是研究这花， 嗯， 而是研究植物， 嗯， 这个植物呢，刚开始是研究它药性。比如说李时珍到处去采完了以后，采完了以后他就写完了画了就完了。 嗯， 但是欧洲人他们把这个植物直接拿过来，然后培育， 他动手。 对对对，然后弄成花房了，因为玻璃在欧洲很早就出现，然后用的也比较普遍，所以呢他们做花房一直都是玻璃的， 嗯 啊， 花房总是一个很浪漫的概念啊。 花房， 每一个女生对梦想当中都会有一个落地带落地窗户的玻璃花房， 嗯、 对， 然后 阳光天顶， 对对 对， 然后就在这种气那个、 前面是花房，后面是咖啡厅， 那还 经常在电影里，你刚刚提到这个场景，我就想到一个欧美范儿的哈， 嗯， 一个大叔，大胡子，在这个花房里。在修剪或者在培育某种东西，就是电影里面常见这种情况。 你说的还是达尔文？ 不是达尔文。当然，我刚才说了嘛，这么多的植物园，其实你也走过很多植物园了，有没有给你留下特别印象深刻的某些独特的？ 对对对，这个有，而且呢级别特别高。 嗯， 我去过的世界遗产中有两个就是植物园。 您刚才说的没有，我没有听错吧？ 啊、嗯。 世界遗产， 世界文化遗产， 世界文化遗产居然植物园在当中 有两个， 哇、 嗯、 啊！然后呢，这两个实际上就是，我是，这是命运安排的，让我走到那儿，然后呢，看到了第一个，哎，我觉得这个，哎呀，太了不起了！1545年人就开始修植物园了。啊，1545年，你像清朝的时候，清朝是1644年， 嗯 嗯， 就是明朝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那个修植物园了。 这是在哪里？ 这是在意大利北部。意大利北部呢，有一串特牛的，就是好听的名字，什么什么，拉维纳呀，什么维琴察呀，什么这些国家，什么原来国家， 跟音符似的， 城市 、嗯， 然后其中有一个城市叫帕多瓦。 帕多瓦 呢，就是有一大学特别古老， 嗯， 那个他那个大学里头有一个植物园，是那个教学用的， 哦， 然后就是在16世纪的时候，人家就开始把这些东西分门别类的就，开始在这里边培种植， 嗯， 然后呢，在这研究。 这是大学里的一个 大学，后来呢， 研究性质的植物园， 对对，后来呢，就植物园和大学就分开了，而且那个植物园不大。 嗯， 大小有多大呢？大小可能有500米圆，它是个圆儿， 圆形的， 500米， 直径500米。但是那里头就是它辈分老，为什么就是它是世界遗产，它又不大，它那个 太早 ，然后它收集的品种特别多， 嗯， 而且它是属于一个给这个同行业启蒙的这么一个地方， 嗯， 当年人家可大了。 也就是说那么早的时候其实欧洲人已经开始在做这样的东西了。 对对对，还有一谁来的我现在一下就想起来了。 我有一个这个记忆啊，就是在资料当中看到的时候，这个帕多瓦大学好像是伽利略曾经在那儿， 哎，对对 对, 对， 任过教还是怎么着、啊、 对对对， 教过学生。 想想他那个一五文艺复兴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您指的是这个植物园的修建是在这个时候 啊，对对对， 其实这个城 这个学院的历史可能更早， 更早，更早，更早。嗯、然后那个文艺复兴，你想想是就是那个达芬奇画那画， 嗯， 最后的晚餐是1499年， 嗯， 然后他这15。就是晚那么几十年，然后 这个植物园跟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城市当中现代化城市当中植物园是一样的吗？ 有，就是大部分是一样的。 嗯、 然后呢，这个植物园也是在不断更新的。 嗯、 它的那个玻璃房子特时髦，肯定是很近的时候盖的，因为它是一个 要修的。嗯、 对对， 现代化建筑， 现代化造型，现代化形，现代化、嗯。因为这花房。那个玻璃房子，比如说我们北京，在北京的话，我们一说花房就一定是那个桃花坞、 嗯、 就是那个中山公园里那个是那样的、 啊、 但是到国际上，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房的时候是在这个美国、 嗯、 是在旧金山、 嗯、 然后呢当时也有一植物园，我一看那个长相，哎呦太棒了，中间一高的像一个头盔一样，然后两边两个肩膀往旁边展开。 哦，是那样的。 是那样的、哦、因为它也一定有高大植物，高大植物给你那个放在中间。 哦、是这么个作用。 对对对、哦。然后帕多瓦这个呢也有高大植物、 嗯、 忘了哪名人背回了一棵树。 嗯。 然后从热带背回了一棵那个树怎么办呢，在这个意大利北部，人家旁边雪山啊。 嗯、 然后那个怎么活呢，就给他修了一个玻璃房子， 为了这棵高大的 树修 了一 玻璃 房 子。我相信这树好几百年了， 嗯、 然后呢，这树一直长挺好的， 嗯、 还是个那个特有讲头的这么一个文化、 嗯， 但是这个树你得长啊，所以它这玻璃房子一直也长。 扩建 啊，对，然后现在就是那个特别 这就跟孩子床似的，我觉得。 我觉得像积木， 是不是搭？ 就对，搭成积木，就是它可拓卸型的。 嗯、对对， 可无限拓展， 特别可体。 嗯， 那个树高和那个树宽啊，因为它不剪枝嘛，它是棵棕榈树、 哦哦， 就不能剪枝，不能给剪小了，所以就特可体，就跟那个立体剪裁似的。 嗯、 所以它个儿长得越来越大，他们家面积也越来越大。 我查了这个帕多瓦花园，感觉特别像，就是欧美电影当中，就是男女主角找到了一个。就是世外桃源、 啊、对对对， 然后是一个废弃已久的那种古堡的感觉。 一点没错，因为我当时我进去以后，首先呢他们那里头铺那地是石子儿地、 嗯、 小沙碎石的那个、 嗯、 然后那个树木都给遮盖住，然后那个地面什么特别舒服、 嗯、 气候也特别舒服，然后那个里头就特别随意，所以原因、嗯、我估计要到那儿去的话， 少女心就被扎住了 啊！对对对，肯定就扎心了。 对, 对，是这样的。 只是意大利列入到今天的世界文化遗产当中。 对对对，它是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嗯， 那挺早了、 嗯。 对对对，这个 20多年前， 主要是有了它，才有后来的一切。 嗯 嗯， 因为比如说咱们现在老说博物馆啥的，实际上植物园就是博物馆。 嗯， 博物馆是从博物学来的。 嗯，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看，就是世界上东西都没见过，我们都想看看。 对， 然后东西后来 奇花异草， 对对，后来就越来越多了。 嗯、 你要是光看有那个矿物学、 嗯、 植物学、 嗯、 动物学，然后呢，后来又加上咱们的文物， 嗯， 这就看不过来了。所以分科越来越细、 嗯。 但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种人特别牛，叫博物学家。 嗯， 但是现在好像、就。中国首先没听谁说是博物学家，因为 但是从事博物学工作的人有很多很多了、 嗯、不是，现在人都说细的人说这生物学家、 嗯、生物学、嗯、 这是鸟类学家、啊、 但咱们有个嘉宾是拍博物的 博物旅行 对 啊， 您也认识郑阳 哦 嗯嗯 对， 这个其实从事这个工作啊，我们听到您这样讲就发现它其实是有悠久历史的， 对，悠久历史的，对对对， 而且事实上就是人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兴趣，就是我们老是对花花草草有这样的兴趣，我们在一个地方局限着，我们想要了解这个世界，想要看到世界更多的东西，花草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对对对，那个大自然赋予我们很多资源， 对， 实际上自然创造了艺术，嗯，然后建筑凝固了历史。 嗯，说得好，刚才您这么一提醒，我突然想起来，在新加坡旅行的很多朋友可能都去看过，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 对， 它其实资源非常少，我跟袁一可能都拉到过好多回了，我说这个新加坡你看它做了很多事情了，不光是动物园它做得好，我们知道新加坡有日间、 嗯、 夜间动物园， 对， 它在植物方面做得也非常好， 是， 嗯， 它居然能够做出很多的生态的 微缩的景观来。甚至有一点特别不可思议的是，我去到那儿震撼，给我最大震撼的应该是亚马逊丛林，他在那儿做了一个这样的景观，然后做了一个海水漫过了那个树林之后，海底看到的树林是什么样的，这个太厉害了。然后后来在听他们讲的时候，我就马上就可以回到刚才怀宇所说的这个道理。他们说新加坡的地方小，很多人呢不一定能够周游世界，怎么让他能够看到这个世界， 就是在这一个地方 我 就可以去进来， 对，我要把世界更多的东西让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有限的时间和范围内能够更多的看到。 对对对，所以刚才说这个帕多瓦植物园，人是祖宗或者祖宗家， 对对对，这一下就联系到 对 渊源了， 渊源了。然后再往后发展，一会儿再说那个植物园，就在这基础上就 2.0 版或 5.0 版了。 哇、 啊、 我们要听更高的。 所以这些物种的丰富性和它的面积并不一定成正比，而是看设计者的巧思在里面。 有这个因素，但是世界太大了，就是现在还有好多，比如说只是扩充了，对于植物园这个植物这个词儿本身就在无限制的扩充。 好，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 我们听首吴亦凡版本的花房姑娘，稍后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达人丁云浩。 你在夜里是否向往着远方，又或许独自走在街上，想起那年花房的时光，我却还在路上。我独自走过你身旁，抬头看着你、脸庞，你带我走进你的花房，我无法逃脱花的迷香，我不知不觉忘记了 闲适悠然并存，在布里斯班感受阳光在背上的温暖，一面都市一面海洋，黄金海岸邂逅真实奇幻漂流记般的体验，表白挚爱圣灵群岛用心行交为真爱加冕，诗意有浪漫，澳大利亚多彩南昆士兰你一直在寻找的地方，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金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首选，3w.aoyou.com。 一家一团去旅行，重庆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三月踏青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我听你唱惊喜，坐你下车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程， 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北京时间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达人订阅号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再次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怀宇，怀宇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嗯，谭怀宇今天跟我们说的真的是不太一样了啊。 嗯， 往日里带我们看到的都是石刻，看到的都是博物馆。 对对，今天是带我们去踏着他曾经踏过的春天的足迹。 嗯嗯，今天我们在这个微信里面怎么互动了一下？春田花花，有人说是花田错， 花田错，那个 总之很美好， 特别美好，对对，是那个每个生命都必须有味道，是吧？ 嗯， 你要得选择好味道，花香是最好的嘛， 嗯， 啊，空气也得是有好的味道， 对，包括你吃的蜂蜜是吧？ 花 蜜 啊， 花 蜜你得先闻闻，嗯，一闻完了以后，那个大脑里边首先就它就短路了，然后呢， 嗯， 你生就那段时间就能回来， 嗯， 然后呢。就与众不同，就是不一样了。 哎呀，又让我想念家乡的油菜花了。这时候已经差不多开始了， 开始了。 嗯嗯嗯。好，我们还是走远一点。今天跟着谭怀宇呢一起去到的欧洲的部分还没有结束。 刚才去了意大利的帕多瓦植物园， 啊，而他留了一口，他说接下来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 对， 还有更大的，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了。 嗯， 那刚开始大家都认为还地心说呢，是吧？ 对。 后来呢，就变成日心说了。 嗯嗯， 那么就是随着大航海的时代的到来，那么我们就一下就想到是英国。 嗯， 英国有好多人出去以后，实际上他就是为了了解世界去的。 嗯， 把什么那时候叫博物学家嘛，那个植物学、动物学，人家把这东西都拿回来，动物的拿不回来。做成标本，但植物的就能给拿回来。 对，看电影里面演这些博物学家们在那个，比如说在哪个岛上看到一种没有发现过的生物啊，那个激动的跟发疯了似的。 对对对对，哦，这个实际上我自己本人有这过程。 哦， 然后那个我自己就是还不是在别地儿，就是我环游世界回来之后，嗯，我看到了大蜥蜴，然后看到大蜥蜴以后，哎呀，原来 这这 dinosaurs 就是 lizard 就是蜥蜴呀、啊。恐龙实际上就是恐怖的大蜥蜴呀、啊。然后呢，后来有一次，去哪儿了？去怀柔，然后那个，也是拿着背着相机呢，背了一个长镜头，是拍动物去了。然后在那个山里头，就发现了一种蓝森森的小蜥蜴。 哎呦， 那个蓝色的漂亮。就在咱怀柔 啊，你想， 夏天， 嘿，这不是那个太平洋那亲戚吗？ 亲戚吗？肯定。然后那个当时他照下来，因为我对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了解的就太少了。 嗯、 然后等到时候一问人说这个在我们这儿比较普通啊， 嗯、 所以我刚才看翻页这眼神就是。这概念可能或者这知识点对你来说也是新的， 现全新。 你没看到一个蓝森森的蜥蜴，然后呢身上有点那个蓝斑，哎呀漂亮死。 嗯嗯，其实就是这个大自然很奇妙。 对对对，然后呢那时候英国不是那个他们把这植物都拿回来了，拿回来以后怎么办呢？因为 它得有地方， 已经有博物馆了、 嗯、 已经有大英博物馆了、 嗯、 但是这活的东西和那个文物是不一样，石头不一样。 对， 于是呢就是当时不是皇家然后呢给批了一片地，那块地是荒地、 嗯、 在那个有点郊区呢，我去那儿我还记得挺清楚，因为在伦敦坐地铁呢是一个圈里头是一个价钱，出来这圈是第二个价钱。 哦，原来不出圈说的是这么回事 啊，不出圈。然后我当时我不知道，我到伦敦以后我就认为这个是，买这个价钱的就 OK 了。 嗯， 结果我出站我出不去。 嗯， 然后伦敦那个到那个时候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人就挺少的了， 就等于郊区呗。 就郊区，然后呢那个得补那个 钱票 钱，哪儿像咱们。那个北京那地铁人到那一补就完了， 嗯、 或者日本地铁人，但是没人给你补，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然后呢，旁边有一哥们给我出主意，就是当地人，你跳过去， 没办法的办法了。 然后呢，那个因为这事儿，我就找你找人补钱，我真是 找不到人、啊。 然后他那个地铁站是裸的， 嗯、 什么都没有，就一个台子。 嗯、 然后呢，这个地铁站 啊， 哎呀。不得已而为之啊，然后呢到那儿之后就说明这已经挺远的了、 嗯、 然后呢但是下来以后找这个植物园那名气特别大呀，基油植物园 Kio 也可有人有的时候管把它翻译成秋园， 秋 是一个姓邱的秋， 哦 是不 是咱们姓是 秋园、 哦、 秋园，但是 Kio K-E-W Kio、 嗯、 皇家植物园、 哦、 对啊，那个皇家植物园、哦、刚开始的时候给批了多大呢，给批了三点几公顷， 嗯， 后来就不行了，然后呢现在就变成巨大无比了，泰坦尼克就巨大无比了、 哦、 所以我就当时我一看这地图，它那个有一个 logo， 这个 logo 就是它那个玻璃房子，这个玻璃房子呢在它那个门附近， 嗯， 然后还有咖啡，就一切都特别好，旁边绿草如茵，然后再往远处远远的有一个塔，真是就是那个塔呀，就是 pagoda， 就是楼形那个塔， 嗯， 然后剩下全是植物，然后有一地图告诉你怎么绕大圈去， 嗯， 然后我说我怎么着也得先绕着大圈去吧，然后我都快走的都不行了，都说真是几万步，不是也那个就是也一万步大几千步， 但是还是就是在人家这个植物园的范围内， 对对，特别大，然后它那里头的植物都带标签的。 嗯， 比如现在咱们像植物这名字都特别怪嘛， 嗯， 你现在把这个那个他那个没有二维码没有，但是你把这名字一翻译过来，哦，原来这就是这个 熟悉的名字、 嗯、 熟悉的名字就是咱们没见过嘛、 嗯、 因为咱们在城市能见到这些东西太少了、 嗯、 与自然之间的距离就太大了， 嗯， 所以呢在那个植物园里边就是首先面积特别大，第二呢它让你走不同的地方看植物， 嗯， 就比如说有一个地方是一个电梯是玻璃的， 嗯， 电梯呢给你升到高处，然后呢其他就是没电梯的时候你可以走那个环的那个 楼梯，嗯， 走上去以后玻璃栈道围着一棵大树，然后旁边有几棵大树让你在树顶上走， 就换着不同视角， 对， 不是只有仰头看的份儿， 对对对、然后那是一棵什么树呢，那是一棵栗子树， 这么高吗？ 啊，栗子树这么高啊！然后呢，那个栗子， 挺扎人的外头那个 毛球，嗯， 不是毛球，是那个 刺 儿， 真的那个 刺儿， 嗯，刺儿 圆的，那个那青绿的，然后他那个 没熟， 就离你就那么近 啊， 就是那个可能一米五两米， 嗯， 比胳膊更远点， 嗯， 这么个距离，从这上面看。植物和那个就完全不一样， 对， 所以这是一种思维。 让我想起来小时候，嗯， 爬树， 核桃树，你知道吗？ 核桃树知道， 爬上去 啊， 嗯，然后他们打那核桃。 一般家里养核桃树的，这个种 种核桃树的， 都得家里养条狗守着这树底下。 我们那个 就防你这样的小孩儿， 我就没爬上去，我在底下捡。 我记得那核桃，我们那时候拿书包往上抡， 抡，对对， 抡完了以后，书包直接就流星锤，咵下来，然后下来以后，铅笔盒别了。 这叫什么？这叫孩子的野趣。 对 对 对 对，然后这实际上是一种经历， 嗯， 然后大人这植物园，大人小孩都能去。 但是这样的植物园里面，你就不别抡了啊，这不能抡。 啊，对对，他这个。首先呢，环境是不一样，时代不一样的，但是到那个地方，比如我去，我是照着一世界遗产去的， 嗯， 别的人可就不是这么去的。 还真是说了半天，我们回到刚才那个主题，就是他一说这两个植物园啊，是世界文化遗产。 对， 其实还是因为先符合了世界文化遗产， 要不然不去 呢。 啊，对。然后我去那个玻璃房子，不是刚才咱们说那玻璃房子吗？ 嗯， 一棵大树一直一直长，结果它又给包住了。 嗯， 那是玻璃房子，是一个跟树形的，是一个倒扣着这么一个跟钟似的那样的。 嗯， 但基友这植物园不是， 就英国这家不是， 英国这家不是，英国这个特高大，中间那特别高大。 嗯， 然后那里头是高大的那个热带植物。 嗯， 它需要温度嘛？ 因为英国太冷。 对，我原来不知道你们英国冷。然后那个特别冷完了之后呢，它需要温度。 嗯， 但是这个植物园有 B1， 有地下 一 层。 哦， 地下一层放的是什么呀？水中植物。 哦， 底下整个一水族馆， 嗯， 里头没有没啥鱼，主要不展现鱼， 是 展现的水 里的植物， 水中植物， 水生。嗯， 所以这就无限就又拓宽了一大块， 嗯， 就是 视角又不一样了。 对，所以就是觉得，哎，就是知识是或者是永无止境的， 嗯， 世界太大了。 您是什么季节去的英国这家？ 这家是秋天，夏秋。我是第一次去八九月份嘛。 啊， 嗯， 因为我知道意大利跟这个英国的温度呢相差的好多， 好多好多好多。 意大利这边至少阳光是充沛的。 对，英国八九月份还 行，再晚一个月就开始。 九月份嘛， 冻 人了。对，我当时到KU 植物园是九月份嘛，因为那个英国是九月一号之前，那人就特别特别多， 嗯， 放假了。九月一号，什么都跟您说，哎，等我们九月一号就好了。九月一号真就好了， 是一时间线是吧？ 他们也开学是吗？ 也开学，对他们也有开学啊。 哦， 对对对，所以那个印象就特别深。 嗯嗯， 所以呢，就是，哎，我因为马上要去英国，这地儿。我还会再去， 还会再去。 我想到那儿看看春天什么样。 嗯，其实这个季节的不同，或者是地域的不同，它会造就不同的一些植物。但是我们说到的这些植物园，或者我们说到的一些盛会，它就会把世界各地的不同的物种， 嗯， 不同的我们看到的色彩集中起来。 对， 植物园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刚提到有盛会。 对，世界园艺博览会。 对， 嗯。 就或者说 这个世界园艺博览会是吧？ 世界园艺博览会， 园艺。 小的时候，其实第一次接触这个概念，我觉得可能跟我同龄的朋友应该都差不多。 嗯， 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昆明是咱们国家第一次有这样的博览会。 嗯， 对对对。 那么这个博览会呢是载入史册的。 对对，实际上它是一个前奏， 嗯， 就是咱们没做过这种 对 国际事件，于是呢就做一回， 对， 做一回给那个。2010年那个， 嗯， 做准备， 对， 就是台阶儿， 嗯。 但是90年代可是很流行，就是父母那一辈儿 去昆明， 他们去昆明，然后一筐一筐的花往回空运。 那是昆明的这个地理条件好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真是别地儿还比不了。 那会儿就算我们南方也没有见过那么多好看 的 花， 是的是 的，嗯。 所以这些像园艺博览会或者世园会这样的地方，您在。中国吧，我们可能谈到更多的，咱们国内也有那么几次了。 对对对，好几次 可能也都涉足过。 对对对，明年是在北京嘛？ 对 啊， 嗯， 所以这个是我在2010年，看完那个上海世博会以后， 嗯， 2011年，在你们西安有一个 世园会 ，那我追着看了，就看得特别深，那次特别深。 您那次奔着什么去的呢？ 世园啊， 园 艺啊， 我老觉得它不是世界文化遗产。 它关键是它不是世界文化遗产，但是它里头有好多元素。因为，在08年、09年的时候，我的主题是园林 哦， 于是呢，比如说避暑山庄啊、颐和园啊， 那他们家那边就不用说了，肯定都是 苏州园林，那是那个无锡那什么都是最著名的园林， 嗯、 我都把那儿反复刷了好几次， 嗯 啊， 所以西安的这个您也是 西安的这个。我因为它有国际元素嘛， 对对， 而且你想想，我去英去日本那么多次， 嗯， 然后呢，法国的那几个世界遗产的园林， 对， 我也都去过了， 嗯， 然后我就想看看 他们在 这是怎么 中国的时候怎么体现， 怎么体现， 展现， 而且呢，这个阶段性的那段时间，我就对这个 Expo 就是世界博览会就特别痴迷， 入迷， 特别痴迷。然后呢，西安离咱们北京那么近， 嗯， 然后西安你找理，你得找理由去。 嗯， 然后呢，以前老碑林什么就跟你说似的， 对对， 这不一样啊，这有好多 全新的一个面貌， 啊。对对对。然后呢， 西安为这个事情确实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努力， 对对 对， 对， 很充分的准备。 到今天为止，西安就世园会带来的这个效益是相当可观的。 对，还有 你知道西安的这个就。浐灞这边的这个新区的建设， 嗯， 离不开世园会在西安的举办， 是是是 啊。当时他们开始是说房价，后来是说整个这个区域的发展， 对， 其实真的是完全。 咱们北京的园博园也是有这个效应的， 对 对， 对。你看着明年吧，明年这个北京那这次世园会是一个明年最北京最重的事儿， 嗯， 对， 嗯， 所以到那时候去看花吧。 我就记得当时在西安世园会当中，我是因为同学就在西安当地嘛。然后就说利用这个机会刚好带我去一趟，因为他还是离城区稍微远一点， 嗯， 有车方便一点，然后就去转了一圈，走马观花，这真的是叫 走 马观花啊。 对对， 但是花的那个状态，它的那个面积，就是它能够带来的视觉的冲击力相当之强， 嗯， 在西安更强， 对， 就是这样的。因为西安本身这个气候， 西北地区开始他们就说，很多人其实是抱着一种开始是怀疑的态度的， 嗯， 就是说在这样的地方 会不会水土不服， 对，而且你知道跟咱们的江南不一样，江南你养什么它都有可能蓬勃的生长的， 对，有关系。 你在西北的这个干旱的地方， 对，特别干旱，对，而且真的那个炎热， 对， 那个炎热是大陆性 的 炎热， 它的热比这个南方很多地方热要难受， 对对对， 嗯， 但是当时我也记得，就是刚才其实没有太多时间了啊，就是说到这个，嗯，我们那个花卉啊这些东西的时候没有提到一个重要元素，就是它的灌溉，它的水要充分的利用， 嗯， 这才能够使得这些植物园，使得这些盛会能够有生机的一面。 对对对， 不管从我一开始提到的那个传说中的空中花园，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它的灌溉就是一个谜嘛。 嗯， 到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博览会当中的这个水， 嗯， 西安其实在这些年当中一直被认为是缺水的地方。你知道最早有一个八水绕长安的景致啊，这是在古时候。 哦， 在长安还是都城的时候， 嗯， 那后来呢慢慢因为水的这个资源的流失，现在已经形成了好像在很多年前就一直是缺水，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很多城市包括西安在内都在利用自己的水资源节约水，包括怎么好的来引进水源，那咱们的这个南水北调工程也是这样， 嗯， 到今天北京其实我们在缺水的同时我们也在很好的利用水的概念， 对，实际上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有一个世界遗产， 嗯 嗯，就是在以色列，它就是灌溉， 嗯，对对对， 对， 听说过那个，嗯，谢谢怀宇啊，今天这个聊了聊春天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有春风拂面， 对，足迹虽然没有涉猎太多的地方，但是收获还是很大的， 嗯， 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也感谢各位收听，稍后继续带来的节目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你是否会关掉电脑，放下手机，坐在一个舒适的地方，安静地回味着自己专属的记忆呢？想想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一定是少不了一杯优雅的红酒的。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喜欢用红酒表达自己独特的气质，有人深爱梅洛的芬芳，有人喜欢赤霞珠的纯正，不管怎么样，大多数人都能找到自己特别钟爱的那一款。过去很多人喝红酒可能是基于各种社交场合，现在呢更多呢是想找到一种品味或者是一种精神的寄托，而我有一个朋友，他喜欢用红酒去寻找画面感，他说不同的红酒总是能带给他不同的回忆，于是乎红酒与回忆似乎成了一个